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朱身一背三皇剑，撒开两只脚，直奔两军阵。这虎燕一看，来个不骑马的。这个人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谢青色绢帕罩头，谢青色三寸吞口夜星衣，寸牌骨头钮，勒着狮子范，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斜挎波波囊，背着空剑鞘，手里的拎着一把明晃晃大号的宝剑。这宝剑怎么那么亮啊？看五官貌相也就在20岁挂零，微微有点小黑胡。虎燕看罢不认识。 哎，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 你且听了，要问我家住安徽亳州的人士。洪武万岁，那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朱身朱永杰，而休走召见。这个部下的人跟马上的人差着挺大一块啊，但是朱身一夜高翔，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蹦起有1丈多高了。双手捧剑是翻心就刺，虎燕不敢怠慢，往旁边一闪身，用女王神兽往里一扑了，开呀！他那意思，就你这小宝剑碰上我就得飞。他打算来个以力降十会，可有一样他碰不上啊。朱山明白这个。我这宝剑敢碰吗？就得施展小巧之能，前窜后蹦，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快似流星，敏捷如猿猴。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这把三皇宝剑围着虎印这个脑袋，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剑剑都奔致命之处，把虎印忙活了个手忙脚乱，眼睛都花了。哎，一会儿满头大汗。虎印一想，这玩意不行，哎，这家比猴还快，我一个不注意要到了我身边，我命就保不住了。哎，我干什么呢？连胜2阵，心满意足，干脆我就使我大阵里的奥妙赢他就得了，费这劲干什么？想到这，虚晃一说，拨马便走。但是朱身呢，已经看出来，心说话走啊，门都没有，2条人命你得给偿啊。我瞪眼把你放走，见着徐元帅我怎么交代？你看他往下一哈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蹭蹭蹭蹭，三晃2纵就追上虎印这匹马了。 紧跟着腰眼一晃，噌窜到火龙驹这马屁股上去。虎印脚这身后都不得劲儿，哎，这怎么回事？刚一扭头，明晃晃宝剑就搁在他脖子上，朱身手腕子一错劲，你给我再一劲儿。这回杀牛好，来个大抹头，宝剑过后，虎印的人头落地。朱深从马上跳下来，一哈腰把虎印的人头捡起，回归本队。援兵大乱呐，有人撒脚如飞，给大王胡尔卡金全去报丧，还有的人七手八脚把尸体抢回，但是脑袋没了。明营众将深受鼓舞，用一个旗杆把虎印的脑袋挑着以示祝贺。元帅徐达把大刀一摆，冲，乘胜追击，就杀进头道阵门。援兵啊，人家是经过训练的，往哪跑都有地方，转过一道山弯，踪迹皆无，连一个你也找不着了。元帅领兵正往前杀着，正好两山夹一沟，到了二道阵门。咱书不重叙，朱深仍然负责把二道阵门打开，明兵杀进去。突然听见炮响三声，伏兵四起，为首一员大将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日月双霄马，九凤朝阳刀。谁呀？四宝大将托金龙亲自在这督战。元帅徐达一看是托金龙，心里头咯噔一声，心说元人把能打的人都摆在前边了。徐元帅双脚点蹬，马往前催，跟托金龙见面。咦，对面可是师弟徐达在此。托金龙一看是徐达呀，把嘴唇气的都咬破了。呸，徐达呀，狼心狗肺之辈，怨我爹爹托托太师，怎么就没看清楚收了你当顶门大弟子，把兵马武艺全交给你了，闹了半天你是个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当元朝不行的时候你倒戈投降，保了卖酸梅的了，这朱元璋也会用你，唯你当了个元帅，乐得你连北你都找不着了。这些话咱说都没有用了，今天咱是各为其主，你打阵我守阵，看看你我二人谁的武艺高强，拿命来。徐达刚要伸手，就听旁边于镐喊了一声，元帅，俺于镐不才，要会斗于他。小将军拍马抡刀直奔托金龙，托金龙背九凤朝阳刀，定睛瞧看，他一看对面来的这员小将，金盔金甲花斑马大砍刀，哎呦，这口刀都出了号了，刀转三尺三，刀杆三尺三，刀脑袋也三尺多长，宽了下没有二尺也差不多少， 这把大刀要上秤腰一腰，没有180斤也差不多少，锃明刷亮，光滑夺目。在万人鱼稿的脸上看，一瞅这小伙子长得奔了头，翘下巴，窝口眼，一对浓眉，山峰的耳朵，面似蓝靛，真不亚如火燎的金刚，长得是十分凶恶。托金龙看罢不认识，用九凤朝阳刀一指，呔，对面来人通明再战。托金龙，你小子就知道眼睛往上翻，连我你都不认识了。我爹乃是忠烈王于金彪，我是他老堂前不孝之子，蓝面瘟神花刀将于镐的便是。托金龙啊，尔等死得眼前还不知趣呢，摆了一座破阵，抖什么威风？你这就能把我们给难住吗？我于镐今天包打金龙交尾阵，而拿命来，抡刀就剁。托金龙呢，刚想跟他伸手，在托金龙的身边背后有两员大将，都是北蒙的上将军，一个叫托金牛，一个叫托金秀，跟托金龙都是当家子。这俩小子提大刀，把嘴都撇到耳根台子上去。托金牛一看，哎，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对付他我就可以了。托金牛过来，四宝将军托金龙一看也好，让托金牛试试这个鱼镐有多大的能耐，自己也做到心中有数。将军多加小心，嘿，你就放心了吧。四宝将军托金龙回归都旗之下，在这官邸单表托金牛。这小子也使着一把锯齿飞镰大砍刀，金盔金甲，相貌十分凶恶，面如喷血，两个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见着鱼镐并不打话，抡刀就剁。你在这吧，呜！鱼镐一看，心里十分的不悦，心说话，我站的是托金龙，打的是有名的上将，你是个什么东西，半截腰插一杠子，真是不知趣，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走就得了。想着这鱼镐火往上撞，横刀招架，二人就站在一处。等第二个会合一开始，鱼镐使了个泰山压顶大刀，奔托金牛顶门便剁。托金牛使了个横干铁门栓，砍，往外一架。鱼镐这一招，真里头有假，假里头透着真，你要不嫁就真砍，你要嫁他就变了。再看鱼镐，右手往回一拽刀杆，左手往前一舔，三愣套甲锥的刀钻奔托金牛的梗嗓就点来了。再这扳刀头一线刀钻，这一招来得像闪电一样那么快，把托金牛吓了一跳。哎，不好！ 上回大刀来了个怀中抱月，万拜招架。于藻一看，赶紧捞刀转推刀头，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刀平着奔脱金牛这脖子就来了，在这唰，这个招数变化的快就崩体了。脱金牛一看不好，使了个锁梗藏头，恐被攻身，在马上往起一哈腰，哎哎，你还别说，脱金牛这小子腰腿挺灵活，这一下把刀躲过去了，贴着后背的眼心镜唰，这一刀就过去了。但是脱金牛不能在马上老趴着，双脚点蹬，他身子直起来，刚想进招，他可没想到于藻的招数太变化的快了。你别看这一刀没搂着他，双手一翻腕子，辉光反照绝命刀，这刀又回来了。于藻可就使上劲儿了，再这就唰，这一招脱金牛没有想到，再躲已然就来不及了。再看这一刀正砍到脖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咕噜，斗大的人头落于平地，死尸也栽下去，啪啪啪啪啪啪，大刀落地，没有主人的战马也跑回本阵。于藻把自己的宝马带住，一抬靴子底儿，蹭蹭把刀上的鲜血荡了一荡，哪个还来，今天我包圆。明营的众将在后头给于藻观敌，没有不挑大指赞成的，高高罢了啊，怪不得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这于藻的能耐比他爹于金彪有过无不及，当然他也年轻，英雄出于少年呐，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徐达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于将军助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战鼓响如报道，于藻这精神头就更足了。咱们单说脱金牛一死，他兄弟脱金秀可气坏，哥哥，哥哥死的惨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脱金秀是拍马舞刀直奔于藻，要给他哥哥报仇。咱们书说简短，不到十个回合，被于藻斜肩铲背，咔嚓一刀就斩落于马下。托金龙在这关着阵，这么一看，打了个冷战，哟，这明营里头有能为的人可真不少啊，我只说那个雌雄眼长帽野人熊胡强，粉哪吒胡德济，这都是头牌的英雄，今儿个这么一看，这于藻的能耐不在他们以下，我真别马虎大意，真要马虎今天非吃亏不可。托金龙又一想，得了，咱这不是一阵赌输赢啊，今天你进了我的金龙交尾阵了，我放着我阵里的东西不使，跟你费这个劲干什么。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把帅字旗在前面摆了摆，晃了晃，啪啪啪，代替军令，耳轮中就听见在阵脚之下，咯噔，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什么东西？使用车公阵。这车公阵还有个名叫叉车阵。在600年以前，就这种原始的东西在战场上是行之有效啊。它跟现在的战争不能比。在前文书咱没短了说，这种叉车阵是专取有名上将的人头，就好像现在那火车一样，一节连着一节，但是没有火车这么大，体积没有这么长，没这么沉。如果车头和车尾嘎嘣要锁在一起，把人给圈在里头，你是插翅难逃。于老不明白，他一看这什么呀，十几辆铁车从四面八方奔他来了，他这马就在里头转圈，眨眼之间被车公阵包围，车头碰上车尾，两个挂钩一碰，咔啦啦啦啦，把于老给圈里头了。紧跟着插车阵里埋伏的援兵是开弓放箭，对准正中的靶子鱼篓，这箭如飞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鱼篓可害了怕了，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箭这玩意儿速度快，啪啪乱飞呀、啊，你手能有他快吗？玉皋一看这怎么办，舞动掌中大刀，博大凋零。就在这么个时候，元帅徐达也着了急了，往左右看看，哪位将军破铁叉车。好在这个东西并不生疏，会破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有宝枪大将张兴祖答应一声，带人冲过去。张兴祖对这玩意儿有研究，他不止一次破这种东西，心里头有数，用八宝拖龙枪点住这挂钩，一碰的消息看叉车阵开了，这才把于皋给救出来。元帅徐达一看，抓紧机会，吩咐一声冲，民营众将人人奋勇，各个争先，大破铁叉车，奔援兵就杀上去了。驼金龙招架不住，是败阵而走，民兵顺利的就攻占第二道阵门。咱们书不重叙，一道两道一共杀到第八道阵门，这才来到中央无极土，杀到最中心了。徐达往两旁一看，东阵门的常玉春，西阵门的八比哪吒宁波彪，与此同时全都杀进大阵了，八路人马就集合了。如果把中央将台再给他端起来，金龙交尾阵就彻底破了。到了这个时刻，人人心花怒放，杀啊，冲啊，端他的将台，冲啊，逃逃逃。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